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建祥桥车多，出京方向关沟到八达岭车多拥堵，白葛服务区以北有事故，队尾排到满井桥。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01:59，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2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小东。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全新的榜单934期。首先来听一下我们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14位，陈立农，解码游戏。 黑梦永远的起点。 第13位，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 我 12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 11位，谢安琪，人妻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与发现好我的每一天。 10位，金丽，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19位，尤长靖，傲红尘。 满天 8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听着的生命在飞。 17位，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爱不得不想成全。 16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15位，袁娅维，别废话。4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3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情人不爱你，魂不爱你，凭什么否定你。 2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刚刚听到的是就是我们全新的公告牌，本周呢一共有两首新歌上榜，一首重新回榜。好，那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 OK 就是他了，他是我们的恒星哥，积累了十周的榜龄，同时呢的成绩呢在本周呢也落到了榜尾。听听前奏你就觉得很熟悉，没错，本周排在第十五位，来自于薛之谦的这首摩天大楼。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一穿不透，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刚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谢绝一生简陋，粉饰骷髅岂只有人们真心恐后，当离开你心爱的一楼，只是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网云里走，已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 摩天大楼想拥有，让人爱不释手， 随着上榜十四周，张靓颖的《贪恋》离榜，薛之谦的这首《摩天大楼》上榜时间呢，也积累到了两位数十周的榜龄，成为了第334期全球榜的恒星歌。好，我们再进一步呢，这首歌呢是上周以第八名的成绩入榜，本周呢是下滑了六名，来到了这首歌是陈立农所带来的电影同名的主题曲《解码游戏》。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叛变。哦、打开人人跟踪 前，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我领先，黑梦难度在进阶，欢快何时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缺，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我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挑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你摸着 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缺，黑梦永远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危险，黑梦难度在进阶，欢快何时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缺， 发现了新的自己，今天已成型，被爱恨打扰过的心，感触变透明，因为我已经看清楚昨天， 昨天辜负今天的美丽，我站在这里，对过去做。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第934期全球榜的第一首进榜新歌，首周排名第12位，来自于黄绮珊的《遇见明天的你》。黄绮珊今天的专辑呢，定名为《时光》，主题是北漂20年的时光。而这首歌呢，作词人姚谦给了一种面对未来昂首前行的感觉，以理性之心对自己对话。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本周的进榜新歌，排名第12位，来自于许嵩的《大千世界》。这首歌呢用了 slider guitar， 就是这个滑弦吉他，60年代的经典的合成器的音色，这样的搭配呢会给我们一种浓浓的复古氛围。而这首歌呢也唱出了大千世界各有不同的主题。我们呢是过着平安美好的生活，但是世界的其他角落还有些人并不幸福的生活着。我们来听许嵩的这首《大千世界》。 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是套温柔的暴力。说不成器，我的黑框眼睛在哪？你没带走是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望尽处，还是身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你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火是很重，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反应碎片。哇哇哇哇哇，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是透温柔的暴力。就不成器，我的黑框眼睛湖边在火风马牛崎岖，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身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莫名之间让贪念成尘埃诞生，你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火是很重，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握。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谋面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草动花是花艳，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哇哇哇哇哇， thank you.

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虽然午后云量有所增加，但依然不会影响蔚蓝天空，继续以高颜值出境。加上今天风力明显减小，天气条件非常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紫外线还是会达到强的级别，外出请注意防晒和补水。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到了周末，会有不少朋友喜欢去京郊游玩，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京郊的新变化。近日，市发改委下达新一轮百万亩造林专项建设任务，密云区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将于本月开建，坐标密云新城北部，总面积达120公顷。作为密云区首个城市森林公园，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坐落于密云新城的北部，东北到白河，南到京城铁路，西侧到李各庄村及县状农田，总建设面积约120公顷，其中大约93公顷为疏解腾退土地。通过在靠近居住区的位置集中设置广场和服务设施，以及优化园内路网和标志系统等方式，增强公园的服务功能，提升市民使用的便利性和舒适性。以绿水青山、文明理想为主题的门头沟区军庄镇第21届京百里采摘节正在举行。军庄镇的京百里是北京郊区名优特产之一，从明代起一直是宫廷的贡品。采摘节期间，游客可以欣赏到特色的军装大鼓表演和传统中国风舞蹈。园区内设置的主题展板展架，在倡导文明生态旅游的同时，引导大家守护传统文化，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最后再来看，作为地铁8号线的南延工程，今年年底8号线3、4期的珠市口站以南到银海站区段将通车。据了解，本月20号年底开通的8号线3期、4期区段将开始空载试运行。珠市口以北到中国美术馆站区段将继续推进建设，全线计划于2022年底通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0:33回到空中。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来关注一下934期的榜单排名情况。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重新回到竞争行列排名第9，这是在中国和他自己的家乡马来西亚都有着很高人气。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尤长靖的《傲红尘》。 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化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情之解药。就把人间去了烦恼，可下一丝丝情牵不绕，在心里回旋轻跳，总想浅藏红尘一遭，总有些结束难逃。一张脸被你看着，就把人海去了一场，留下一种种不羁心跳，在梦里 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来逍遥。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心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留下一种种孤寂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来逍遥。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心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幻。 我们听到的是尤长靖为前段时间热播的古装剧《扶摇》演唱的人物主题曲，也是他的第一首影视歌作品《傲红尘》。这首歌之前呢，以第12名的成绩上榜，仅仅一周就下榜。不过呢，在本周回归了，而且小小刷新了进榜的最好成绩，排在第9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榜龄的第二长啊，上榜9个星期，最好成绩第5名。而在本周呢，也是回升了6个榜位，和陈立农的《解码游戏》互换了名次。好，来听这首来自于汪峰的《时代的标记》。 桥上就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随着这飞雪撕碎浮光的须，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泄露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天上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还给这场地，春雨浓浓像咒力，洒满痛彻的交易，有人在战吗，不清澈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我深刻的欲望在飞，在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 怎么锻炼，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空气到底学会收敛。没料到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分手别再顾及体面，给我一张感觉的无需可怜。反反复复走的心酸，把你画的清楚，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到不想成全，恨不到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却不让我分担一半。或者是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勇气该不如偿还，或者不该承担，许多面向是走的勇敢。 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我想起初次见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愿不愿意改变。怎么锻炼，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哦，空气到底学会收敛，但没了答案那两个字都还以为就第一次错觉。分手别再顾及体面，给我一整个的人无需可怜。奔奔不顾的心酸，把你画的牵动，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到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全部让我分担一半。或许是因为疲倦，我感到不安，对不起，也不敢偿还，还是不敢承担，只好勉强想走的勇敢。看不到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舍不得我分担一半。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的这首《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啊，不仅这个用到了他在时下最喜欢去尝试的 feature bass 潮流曲风，而且在歌曲主题上呢，这种藕断丝连的情愫呢，也会被很多人来影射，这是他自己这个恋爱的经历。那这首歌呢，在上榜第五周再一次刷新了进榜以来的最好成绩，排在第七。好，那下面要听到的呢，这首歌呢是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榜单，我们北京方面在中国榜上曾经取得了冠军张杰和张碧晨两位优质唱功的歌手非常精彩的合作，这也是前段时间的热映的电视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啊，只要平凡。那这首歌呢是进榜两三周的时间了啊，同样也是刷新了最好成绩，本周是排在第六。 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长也短暂，跳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01，欢迎大家回到空中，这里是 FM97.4 北京乐广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934期榜单的情况。我们来到了前五位 Top 5。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来自于袁娅维的这首歌，非常非常酷啊，一开始就是你，别废话。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生长进化对面劲爆、接通是开摆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目标，别以为我过得笑来对我画地为牢，懂就优雅成熟的外表也是孩子的苦恼，懂就游戏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不拒绝无聊，你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懂就 这首别废话，接下来来到的是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是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作为去年华语歌坛的黑马之一，除了他的成名作《消愁》，那这一首个人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平凡的一天》呢，也是在我们全球网以及各地主办电台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斜阳融在小河里，光了黄昏时常收获很满意，说他在等你，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何须，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进入 Top 3， 季军歌呢是上周以第六名成绩上榜，来自于容祖儿的《心之科学》。如果说在榜的人气的尾数自我感觉还好，体现出了林夕在文字方面的功力的话，那么这首《心之科学》呢，则是香港歌坛另一位词作高手黄伟文，他的文字想象力的体现，他用对星际宇宙的描述方式来体现爱情相处的规则。爱是感性的，不能要用这个理性的方式去做衡量、去评价、去算计。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本期全球榜的火箭歌，取得了最大的升幅。那上周是第十一名，那本周前进了九个榜位，然后稳坐在亚军的位置，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王牌冤家》。 在夜晚说早晨， 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站日里为乜和旧照，谁变卖谁起调，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俗套，别让我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完，现实里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谁承诺似信念动摇，背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太俗套，寂寞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乐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伊森陈奕迅今年的与巡演的大乐队合作，再现了九年前的 HQBM 专辑的音乐创意，新专辑的第一首单曲《渐渐》，由 Duro 这个巡演乐队的和声成员陈永谦作词，张杰邦作曲。这首歌呢是在本周蝉联冠军，第934期的榜单的这个两首新歌上榜，一首回榜，同理也有三首歌在本周退出了竞争。好，我们来听，非常遗憾呢，只是上榜了一周，上周呢是以第12名成绩上榜，本周离榜，来自于 MP 魔幻力量当中的这个主唱萧秉志个人的单曲《爱过你多久就有多痛》。 错怎么办，无法再重来，我怎么办，少了你的未来，谁能代替我亲吻你说晚安，你怎么回首突然放开，

的错。 张靓颖的一首《贪恋》带着今年全球榜最长榜龄14周上榜时间和最高第四名的成绩在本周离榜。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的全球推荐歌啊，《贪恋》依然是北京方面的推荐歌曲，而下面我们来听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游长靖》，有这个傲红尘本周回榜。那下面这首《昨日清空》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有着好成绩的同时呢，也继续担当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各自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缝隙，你听见吗？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那些答案过的名字，没完成的约定，全都藏在心底，开出寂寞的长大。 照亮这个混乱时代。 Back it up， 不要辜负现在，时间穿梭过去不能重来，不会失真，现在我是 Big Time。 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比起其中的血泪看来自不同血脉。他们说过明天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已经踏下来的位置还有我在。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大恨与爱的位置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当我爬到最顶端，我就是个战神。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大恨与爱的位置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推荐歌潘玮柏的全新单曲，他邀请了袁娅维来合唱 rap 和 hook， 都非常精彩的这首《星光》。那这首歌呢也有英文的版本，就叫做 Moonlight。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是广东方面的推荐歌，仍然是属于本地歌手王子健的《一起长大》。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会在榜单旅行当中了解各地主办电台的榜单情况，也关注不同地区啊，不同的华语地区的当红的歌曲。好，带给你最后一首歌。那稍后北京乐广播呢，要呈现给大家的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我们在明天上午的十点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中再会喽。 别说穿生活让我们都疲惫，别介意每次终约不成的聚会，所谓的成长啊，是不是要懂得孤单，到什么时候我们再喝一杯。谁不曾有过那些小小误会，正因为你是我好朋友，所以没所谓。回想放肆无比那个自己，有一点后悔。如果忘了最初的简单，你会不会陪我找回，我们一起疯狂一起快乐长大。就算这世界不经不觉已变得好复杂，走在现实里也有了不同。

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